敬爱的金正同志向万景台学生少年宫赠送了学生课外教育和少年宫经营管理所需的现代化教育设备和器材。礼物转交仪式10月4号举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有关部门干部、万景台学生少年宫和金星学院的干部、教职员和小组员参加。崔龙海同志为礼物转交致辞，他说，金正恩同志充满恩情的礼物都凝聚着他的深厚信任和期待，就是希望万景台学生少年宫教职员把正在成长的新一代都培养成为一个个肩负强盛朝鲜未来的可靠的顶梁柱。仪式上一些人做了发言。